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之际，共和国英雄安东守遗属郑一新同胞26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篮，表示了敬意。